我国开发并生产新型机床，这次开发的新型 CNC 球面铣床和 CNC 内圆外圆铣床是一种尖端设备，所有部件都是国产的，通过射车科学地确定了机械加工品的精度完全符合设计上的要求。